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继续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的时间，咁啊，好快喺直播室咧，同大家咧继续学习爵士乐啦，同埋咧听更加多嘅爵士乐啊。咁啊，有请我哋嘅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出场。Alan 你好， 你好。 嗱，今堂咧继续咧系有人物介绍嘅，咁啊呢一个人物嘅名咧 Bill Evans 啊，咁啊比尔啦，亦都出现过唔少次噶啦，亦都咧系受一啲即系大师级嘅人物啦重用啦。咁样今集咧就可以咧深入去了解多少少咧 Bill Evans 嘅故事啦。咁样嗱，咁不如先由佢嘅出生啊，佢嘅学习成长过程开始讲起啊。 好啦，咁咧其实咧 Bill Evans 咧，咁佢其实就好有呢个古典嘅底嘅， 系古典嘅， 系啊。咁其实你听得出咧，佢即系嗰啲钢琴嗰啲音色咧，真系非常之靓嘅。咁而唔係好多鋼琴手呢會即係去到呢一個 level， 我直頭覺得。咁而且我覺得喺我心目中呢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就係、是、好似呢每一次聽一啲 jazz standards 啦，即係我想學一首 jazz standard 啦，學完之後呢好快呢我就會發覺啊，其實我都係要聽返佢嘅 version 先得。 係 係呀，即係佢係 好正統， 好有，即差唔多係 model answer， 我就覺得係，即係一定要揾到佢個 version， 我先覺得安樂咁樣嘅。 係， 因為實在彈得太好，同埋佢嗰個成對 band 啊，佢對音樂嗰個諗法啊，那個 approach 啊，係非常之適合我哋modern jazz 嘅。 係 係啊，咁仲有啦，唔係淨係我講嘅，連 Miles Davis 都曾經啦，加持啊話過佢咧。是他心目中覺得彈得最好的鋼琴手。 嗯，咁啊，即係點解即係佢會變成一個咁好嘅樂手呢？一定即係有啲原因嘅。但係頭先有講到啦，佢就係古典嘅底會多啲啦。咁但係你又講到佢對 modern jazz 嘅影響咁大啦。其實 modern 同埋即係古典相差都好遠㗎喎。當中佢又係點樣演化嘅呢？ 諗其實呢，佢呢用古典呢，就係或者佢嗰啲 training 呢，其實只不過係一啲 technique 上嘅嘢， 學技巧上 嘅嘢。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話技巧好緊要，絕對唔好睇小技巧。即係有好多人就話哎，技巧唔緊要啊，最緊要個 feel。 嗯， 呢句說話呢，當你有技巧你就咁講啦。 係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講笑咩，你冇技巧你係冇可能表達到自己嘅。 冇錯。 係啊，所以一定要有某個程度嘅技巧先嘅。咁同埋如果你嘅技巧特別好呢，係好著數。佢係好得好緊要之餘，係即係你係覺得好，即係佢嘅音色你好舒服，咁你已經贏咗㗎。我哋成日都話音樂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個通，個音色。唔係個音啊唔啱，唔係個 rhythm 添啊，甚至就係個音色。佢又做得好好。所以呢一樣嘢你一聽到你已經想聽落去。咁而且佢再加上佢又有啲好新派嘅諗法，令到個爵士樂好改變到喎成個圈喎，我覺得。咁所以呢，嗱，我哋首先就應該要諗一諗，就係佢喺咩情況底下長大啦，又係用返呢一個諗法啦。咁佢其實係比較喺 hard bop 嘅時候，咁亦即係亦都係好有嗰啲 arrangement 啦，即係好有編曲啊，咁樣去玩嗰啲爵士樂。咁而且佢識好多 standards 嘅，即係嗰啲標準歌。咁所以呢，佢其實就將嗰啲 standards 就玩到好有 arrangement， 咁而佢嗰啲 arrangement 呢亦都係非常之特別。咁之後我哋會再講嘅， 即係佢自己重新編曲過一啲即係標準歌啦。 係啦，咁佢啲編曲呢就同之後嘅影響好大嘅，之前嘅人好唔同，之後嘅人影響好大。咁但係呢亦都要相當之重要，要提一提佢第一隻最重要嘅 album、就叫 Everybody Dicks Bill Evans。 咁呢一隻碟有乜咁特別呢，就係、是、佢其實呢就係、是、佢最出名嘅 trio 嘅嗰種玩法。咁但係嗰陣時呢嗰對 band 呢仲未係佢成日用嘅 band 嚟，因為用嘅樂手有啲唔同。咁當然都好出名，即係例如有 Philly Joe Jones 啦， on drums 啦， Sam Jones 就係彈 bass 啦。咁呢啲都係想當年係非常之 升級啦， 升級嘅樂手嚟噶啦，都係係啦，即係最紅嘅一啲前輩添，對佢嚟講。咁但係之後佢會有佢自己隊 band， 呢個我哋陣間講。 係。 咁而呢一碟裡面咧有一首歌，我就覺得好想俾大家聽一下啦，就叫 Minority。咁呢一隻咧係佢一啲比較前期嘅一啲作品啦，就係、是、比較著重 hard bop 嘅嗰種元素嘅作品嚟。呢一隻碟咧，另外一首歌咧都好值得大家聽嘅，就叫 Peace Peace 啦。咁而呢隻碟其實之前我哋都提過，就是 Kind of Blue 嗰隻碟裡面咧有嘅。 包 Savers 啦。 係啦，而呢隻歌咧就真係喺嗰個年代嚟講咧係極度之特別嘅。 係。 因為從來都冇人咁樣會錄啲咁樣嘅嘢。 點樣咧？ 即係有少少好似 New Age 啊，唔係著重啲。即興啊，唔係著重啲叫做嗰首歌好深啊，佢純粹係我哋都講過啦，坐喺嗰個鋼琴前面，突然間就彈起上嚟，即係好似 warm up 咁樣。咁然後咧，嗰、那個engineer 就好聰明咁即刻撳定個掣啦， 就錄起佢啦， 錄起咗佢啦，就變咗呢隻歌啦。咁所以呢隻歌亦都係令到佢有下一份工嘅，就係、是、Kind of Blue 呢隻碟啦。咁就 Miles Davis 揾咗佢嚟錄啦。咁所以其實佢即係嗰陣時 Miles Davis 我都講過好多次無數次，之後我都會咁講噶啦。 係， 就佢真係好有遠見。佢睇得出個人嗰個 潛力 係好大，係同埋佢嘅音樂係可以影響到人。佢嘅好處喺邊度？佢嘅強項喺邊度？咁、佢就會請呢啲人嚟放喺佢隻碟度。 咁啊呢個時候先聽一聽呢首 Peace Peace 先，陣間翻嚟咧了解多啲咧，Bill Evans 同埋 Miles Davis 之間嘅關係啊。歌我聽完翻嚟啦，跟住咧就同大家去睇一睇啦 ，Bill Evans 咧同埋 Miles Davis 之間嘅關係啦。咁頭先 Alan 都提過幾次噶啦 ，Miles Davis 好重用Bill Evans 啦咁樣。咁究竟佢欣賞佢嘅地方係喺邊度咧？純粹係覺得佢技巧好啊，定係覺得呢個後生仔咦好有前途喎？咁啊點樣咧？ 咁大家啦，如果有聽過 Kind of Blue 嗰一集咧，都會知道咧，其實Miles Davis 咧錄呢一隻碟嘅。最大嘅原因啦，或者叫做最大嘅影響力啦，都係喺 Bill Evans 嗰度。 係。 咁因為 Bill Evans 就其中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就係佢有一首歌就叫 Peace Peace。咁呢一隻歌咧，你聽翻 Miles Davis 嗰個 Flamenco Sketches 嘅嗰隻歌嗰個 intro，即係嗰個前奏咧，就係 Peace Peace 咁樣。 係。 係一模一樣咁樣。咁佢就好中意嗰個方法呢、這個 approach。 佢覺得呢一種音樂咧，就同以前嘅爵士樂唔同。 嗯， 以前嘅爵士樂好講求就係好刺激、好玩，但係好玩、好刺激嗰樣嘢就睇個樂手點樣開心，然後就見到佢，即係呢一種感覺咧，就好似你要去 jazz club 度，或者你聽到音樂，你會見到有 picture 嘅，啊，就是、個樂手喺個 jazz club 度玩緊。咁但係而呢一種音樂咧，開始走去另一個境界，就係、是。好似一個再 artistic 啲， 係藝術性啲嘅， 藝術性啲啦。聽到音樂，你會有自己嘅 picture， 但個 picture 唔係話有個人喺度彈緊琴，或者有個人喺個 jazz club 度玩緊吹緊 trumpet 嚟聽咁簡單，係你會見到諗哇一個好靚嘅畫面， 嗯， 又或者一個好靚嘅意境， 係 係唔同咗、超脱咗嘅， 係。 咁所以呢一種感覺咧 ，Miles Davis 就好中意， 嗯。 請 Bill Evans 就為咗做咗做呢種感覺嘅唱片啦。 嗯，嗱咁啊，即係 Kind of Blue 呢隻碟入面咧，亦都即係體現到呢樣嘢啦，咁樣。 嗯、 好啦，咁啊之後啦 ，Bill Evans 咧即係同阿 Miles Davis 合作完之後啦，咁佢自己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嗱，佢自己之後嘅發展咧就好重要啦，因為其實咧講到 Miles Davis 咁中意佢啦，其實只不過合作咗好短好短嘅時間， 係。 咁然後 Bill Evans 就話：，我真係想做到自己嘢。 嗯。 咁佢有啲咩大計咧？其實佢就想玩佢自己嘅 band 一個 trio，、即係個三重奏。 自己去成立。 係啦，一個三重奏啦，咁又鋼琴啦、bass 啦同埋鼓啦。咁嗰陣時咧，佢有自己隊 band 咧，咁特別要提一提就係佢嗰陣時。嗰、那個 bass player 係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嘅， 係 係啦，即係重要嘅要講三次啦， 係 係咪？咁有幾重要呢？影響曬我哋之後落嚟對節奏組呢一樣嘢嘅睇法， 係 嗱好嚴重㗎！你講到我咁樣哇，改變曬，好誇張喎，係啊，係真係係嘅。點解呢？嗱，我哋要講翻少少之前講過嘅嘢啦，就是、Miles Davis First Grade Quintet， 係 咁都係一隊星級嘅 band， 係 一隊一定要提嘅樂隊。但係咧，嗰隊樂隊嘅嗰種感覺咧，或者嗰種玩法係點樣咧？嗱，如果你大家識得聽嗰、那個欣賞嗰個樂隊嘅時候咧，應該留意一下佢哋嘅節奏組， 係 就係點樣咧？佢哋玩嗰啲嘢咧係比較穩陣， 嗯， 即係個鼓手同埋個 bass player 都係比較好舒服。 是 好有一個好穩陣嘅音樂底， 幫你墊住嘅， 就墊住係啦，墊住嗰個 soloist， 即係嗰個即興嗰個人。咁而呢種玩法咧係唔係好 interactive 嘅，即係唔係好有呢個互動性嘅， 即係節奏組就好功能性啦咁樣。 係啦，你可以話功能性啦，但唔係唔好聽喎。嗱，佢亦都有嗰個高低起伏啊，做得非常之好，令到嗰個玩嗰個即興嗰個人就好舒服。 嗯。 咁但係呢去到 Miles Davis 嘅 Second Grade Quintet 呢我哋嘅玩法就改變咗啦，係咪呀，就係好 interactive 啦。而我覺得影響到呢一樣嘢嘅原因之一呢，起碼之一啦，就係 Bill Evans 啦。 嗯。 佢個 trio 呢就非常之表達到我哋啱啱講嗰樣嘢，就好互動。咁意思係點樣呢？嗰陣時從來冇人會諗到個 bass player 同埋個鼓手係可以大家彈 solo 嘅時候，即係個鋼琴手 solo 嘅時候，係可以同佢一齊有反應，咁 call and respond， 大家又好似對答咁樣嘅。咁、而喺佢嘅 trio 裏面咧，就充分表現到呢一樣嘢。咁如果大家聽一聽呢隻歌啦，《Autumn Leaves》，就會聽到究竟佢哋點樣去互動啦。 嗯咁第一部分咧已經聽咗有幾首歌啦，咁啊認識咗 Bill Evans 啊，咁啊陣間翻嚟咧，我哋再了解多啲佢嘅故事。呢、這個時候我哋先有 All Around Jazz。 Fun Jazz。 嗱，今次 All Around Jazz 咧，同大家咧去坐一種交通工具啦，咁啊，相信咧中意去旅行嘅人咧都十分喜歡啊呢一個嘅交通工具嘅，講緊咧就係搭飛機。搭飛機去邊咧？今次咧就係搭飛機去旅行嘅時候啊，咁啊香港人啊都中意飛嚟飛去啦，周圍去玩啦咁樣。咁啊，我都係其中一份子嘅。Alan 中唔中意去旅行啊？ 我非常鍾意啊。 OK, 嗱咁啊，既然 Alan 鍾意去旅行嘅话呢，咁你坐飛機嘅时候呢都一定真係有啲爵士樂啊陪住你㗎啦，咁啊介绍你好啊。 好啊，嗱，不过呢讲之前呢要纠正你一样嘢先。 係。 就唔係所有人呢都鍾意搭飛機嘅。 係。嗱睇下睇咩嘅长途機就唔鍾意啊。 我呢就好憎搭飛機嘅。 係。 係啦，我係乜嘢长短途我都憎嘅，长途就仲加憎。 喔、哦。咁你会唔会听啲好激昂嘅爵士樂去陪伴你呢個搭飛機嘅過程呢？ 我要啊，一定要聽返啲人嚟調劑下我嘅心情啊，因為我會黐線㗎搭飛機。因為搭飛機又辛苦啦，又乾啦，即係乾燥啦，跟住又冇得 stretch, 即係冇得伸展啦。 坐喺度啦。 坐喺度唔舒服啦，啲位又唔係好舒服，飛機餐又唔係好，好煩啊，我覺得我自己都 係 啦，真係好唔鍾意。 有要求有要求。 有要求係啦，但冇辦法，我又冇錢坐頭等啦。咁所以呢我就會攞啲最平嘅方法。就係、是、聽歌啦，咁聽啲咩歌呢？嗱，我當自己飛日本啦，咁就最開心，因為我住日本。咁有一隻歌呢就係、是、Alan Holdsworth 嘅 Tokyo Dream。咁呢隻歌呢我就細細個嘅時候就已經聽㗎啦，因為嗰陣時啱啱接觸呢就即係叫 Jazz Rock Fusion 啦，咁唔知聽啲咩好，咁有人就講喂 Alan Holdsworth 啦，呢個好犀利嘅。咁嗰陣時一聽我就鍾意咗呢一隻歌，特別係咁有一種，首先就係佢係比較後期啲嘅爵士樂，就所以有好多電吉他啊，好型啊嗰啲聲，咁然後又有少少迷幻嘅感覺，即係好似係一啲後期少少嘅嗰種，即係七八十年代，其實應該七十年代啊嗰種嘅電子少少嘅音樂啊，嗰種 mix 啊嗰種聲我好鍾意啊，嗰啲鼓聲又係，咁所以有一種 jazz rock 嘅元素喺裡面。咁然後又可以有少少日本嘅元素啦，咁你聽落去就覺得哇，我好似飛緊日本， 準備到啦，想快啲去啦， 有少少嘢去期待啊。咁當然一落機你就喊啦，即係唉，可能要做嘢啊，即係唔係日本嚟㗎，咁樣即係唉，同埋要等車去酒店，好煩啊。 但係聽住先啦， 唉，點都好啦，係啦，聽住先啦。 咁我哋都聽住先啦。 掌進課程 Jazz 學 Jazz Talk， 繼續我哋掌進課程 Jazz 學 Jazz Talk 啊。咁頭先上半部分啦，咁我哋就認識咗咧Bill Evans 啊，咁佢成立咗一隊三重奏啦，咁樣改變咗大家同節奏組之間嘅嗰個互動啦，提升咗好多嘅。咁啊，應該係個新嘅感覺嚟嘅。咁啊，之後啦，佢同呢個三重奏之間嘅關係又係點咧？佢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其實呢個三重奏呢佢哋大家之間的關係好好㗎啦， Bill Evans 啦，咁有 Scott LaFaro 啦，即係個 bass player 啦，咁然後呢有個好出名嘅鼓手啦，就叫做 Paul Motian， 咁而佢哋三個關係都非常之好，咁但好可惜呢 Scott LaFaro 呢就因為一個意外呢，即係交通意外死咗，咁嗰陣時冇咗個 bass player， 咁嗰陣時 Bill Evans 就好唔開心，佢直頭就唔玩 啦， 係啦，唔玩呢個 trio，完全唔玩咗好耐， 即係都唔諗話其他人去加入返或者搵其他人都唔諗啦， 係啦，直頭唔諗啦，你講得啱啦，完全唔諗啦， 咁嗰陣時唔玩，咁唔玩你都要搵食㗎，咁同埋你都唔開心嘅，你都要翻嚟㗎嘛。咁所以佢做咩呢？佢就玩 solo piano 啦，即係玩 自己一個 人，係啦，玩獨奏啦。咁嗰陣時佢玩獨奏呢，亦都因為咁呢，又做咗好多好好正嘅獨奏嘅album 喎。咁而其中一隻呢，我係非常之鍾意嘅，就係、是、叫做 Here's That Rainy Day。咁呢一隻歌呢，佢又編得非常之好，咁同埋呢裏面呢你會即係聽得到呢佢鋼琴嘅躁藝啦，因為佢自己一個嘛，咁每一個 melody 呢佢都可以攝一個 chord 上去，然後係好順嘅。咁我就想大家聽一聽呢隻 Here's That Rainy Day。 我今堂咧就同大家認識咗 Bill Evans 啦，咁啊由佢即係去同其他大師合作啦，到佢自己成立一個三重奏啦，再到佢自己嘅個人嘅演奏啦咁樣，咁都睇得出咧，都係一個即係新時代嘅一個樂手啦咁樣，有好有佢自己嘅個人特色啦、風格啦咁樣，咁希望咧大家都會鍾意呢一集啦，同埋揀俾大家嘅歌曲，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去支持。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可以去到網頁嗰度咧揾翻我哋嘅講義啦。咁啊，有多少少詳盡嘅故事啦，同埋咧一啲嘅歌曲，咁啊揀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留意。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度，下一堂咧繼續同大家去學習爵士樂。拜拜， 拜拜。